国人来说啊，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了，不仅是一年的总结，也是新的一年全面的开始。2018年的春节即将到来，礼盒装的海参又开始热销了。 没错，正在选购海参礼盒的蓝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了，说今年我们单位采购的礼品啊，其实都是选择了海参礼盒。礼盒包装既大气又价格实惠， 对， 而且海参本身又是佳品，送礼送健康真的是一举两得了。无论是送家人还是送商业上的合作伙伴，都是上上之选。 咸鱼鲜海参直营店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就说啊，经过几年的这个积淀，海参类的礼品成为送礼的首要选择，表明海参的营养价值和养生功效备受认可，消费者的喜爱与推崇也是海参进军礼品市场的助推剂。 对， 鲜鱼鲜海参主要有以下几大亮点。第一是野参水质好，海参生长得好，自然休眠，营养聚集高。第二呢是泡发率高。第三是口感 Q 弹，好吃又营养，老人孩子都很合适。 是。 第四呢就是价格，我们的价格非常具有性价比。 没错，听众朋友们，鲜鱼鲜海参春节献礼了，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，现在1999块钱买一盒送一盒，再送您一盒。三盒海参只要花到1999块钱，划算下来这660块钱一盒呢，一盒是40头左右，每一头啊划算下来只要15块钱，15块钱就可以吃上野生进口的海底人参，机会难得，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。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，我们还特意为您选到了一款海参焖烧杯，可以用来泡发海参，很简单也很保险。所以呢，年底需要馈赠海参的朋友，或者是入酒之后啊选择海参的朋友，机会都不要错过。 是， 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免费送货，验货满意再来付款。 看到这儿，手机尾号6172的朋友就说了，说我们北方啊喜欢吃海参，这入冬以后呢都会吃一点。你们这鲜鱼鲜的海参啊，我买了，确实口感不错，这回呢是买两套送送朋友的。 固化0025的朋友说，我们老人啊这天忽冷忽热的，身体难熬，就吃你们的这个海参，十几块钱一根，不心痛，关键是效果不错。 确实啊，在众多的冬季进补食材当中，海参不仅可以给人体提供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，同时呢也是适合于各类人群食用的食材了。送亲戚送朋友都是一份健康时尚的潮流礼物。今天的价格更加实惠，1999块钱一盒的野生进口海参，现在直接是1999元三盒， 对， 每盒划算下来才660块钱。划算到这每头海参只要15块钱。 是的啊，也许您的概念当中啊，15块钱就等于一双袜子，或者说一杯奶茶，或者说一个汉堡，从来没有想过说一头进口野生的一级品海参只要15块钱。 对呀， 那今天啊一定要来试一试。海参食材不但是老少皆宜，关键是营养成分很丰富，海参皂带、海参粘多糖、多种的氨基酸，15块钱让您吃进口野生海参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 看到这儿，手机尾号5142的朋友啊，打进4007106108就说了，说老公啊最近太忙了，早出晚归，基本上是看不到人的，订点海参给他补一补。是的，这年底加班加点也是常事儿，但是身体的基石千万不能垮。所以吃点好的不仅是嘴上说说，而是要落实到实处的。鲜鱼鲜海参呢，不关心您飞得高不高，只关心啊您的身体够不够好。俗话都说嘛，海参海参海底的人参，但是它不像人参性子燥，海参呢更适合全家一起吃。三九补一冬，来年无病痛，我们啊为了身体的健康一定要加加油了。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原价一盒是1999块钱，现在是1999块钱，买一盒送一盒，再送您一盒，三盒一模一样，只要1999元，每盒666块钱，还要再送您解决泡发问题的焖烧杯一只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是的啊，此刻热线非常的火爆，4007106108，抢在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占据到我们的优惠，4007106108，免费送货，货到付款，4007106108。